Hello，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 Joy。古罗马是人类最古老的文明之一，我们会想到图拉真纪公主、万神庙、罗马斗兽场以及凯旋门等等。在现代，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的建筑都有着当时古罗马建筑的影子。我们常常忘了古罗马人在建筑方面的智慧。除了这些著名的建筑以外，还有我们意想不到的下水道的构建。其实，印证一个城市是否文明、是否发达的标准，不一定是高楼大厦，而是藏在地下不为人知的下水道。说起城市排水的历史，那必须得从古罗马说起。世界各国的下水道谁的发达也不好说，但是已有2500年高龄的罗马下水道，它一定是最牢固实用的，至今仍在使用。那么古罗马的下水道有多老呢？早在公元前6世纪，古罗马人就修建了下水道，距今已经有2500年的历史，内部空间十分巨大，功能完好无损，简直是老当益壮。古罗马城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这条直通台伯河的地下水道将城里的污渍污水排出，渠道系统中最大的一条截面为3.3×4米，从古罗马城广场通往台伯河，下水道的7个分支流进城市街道，最终汇入主道马克西姆水道。当暴风雨来临时，下水道会被洪水的巨大冲力清洗干净。公元33年，罗马的营造官清洁下水道时，曾乘坐一叶扁舟在地下水道中游历了一遍，足见下水道是多么的宽敞。古罗马城市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大帝国，在过渡大中锋时代后，古罗马拥有了辽阔的疆域与巨额的财富，从此就放慢了脚步，精力转移到了公民公共方面上。征服古希腊时，古罗马人吸取了其洗浴的传统，而且将洗浴发展成大规模的公共娱乐活动。帝国时期，古罗马公共浴场大量出现，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要每日洗浴，这成了古罗马人的一项休闲娱乐，并且以此来彰显文化的标志。而公共厕所成了浴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随之出现了人们并排坐在大理石上面解决应急之事，然后用绑着棍子上的海绵进行擦拭，肮脏的东西随着下方狭窄的水道直接冲走。无论是浴场还是公厕，想要支撑的这些基础设施并以执行下去，自然离不开城市的水系统。而罗马的第一条下水道是公元前600年修建的，全城的下水道设施到了公元前近100年的时间里才全部修建完成。下水道的3个部分位于罗马城最北端的马尔斯原野系统，它的下水道墙壁与拱顶都是由石头制成的，这种石头是一种特殊的材质，叫做嘉宾石。当时的罗马城有7条水流通过这条通道进行排污，这些水会像泥石流般川流一样急冲下来，任何东西都可以冲掉清除到它们的通道当中。即便是暴风雨天气或者是水灾，大量雨水向前冲，有时候狂暴的洪水还会在下水道中冲撞。即便是如此，即使冲击几天几夜，这些下水道的结构依然可以抵御得住这种压力。古罗马的工程技术在今天看来是十分智慧与震撼的。古罗马人发明了混凝土，城墙工艺不仅利用在了房屋建筑上面，还利用在了下水道。混凝土的最大优点在于原料丰富，分布广泛，可以随地都有，颗粒小也方便运输。罗马人发明的罗马拱、麦西尼拱、石拱、拱心石都利用在了下水道、水渠、桥梁、水利磨坊等等。在古罗马卡拉卡大浴场、戴克里先大浴场的下水道里边的混凝土石拱是利用了3跨十字拱节构成，并与各类小穹顶组成复杂的空间组合。即便是下水道，但它的内部空间十分发达，适应性也极强，在后期完善了柱式与串孔相结合统一的建筑手法，大大加强了下水道的承载性。加上当时古罗马的澡池十分盛行，到处都是公共浴池，而且越来越繁华，功能性也多样化，这样子不仅要求了下水道的承载性的庞大，也不断推进着古罗马时期下水道的完善性。而在罗马城建立之初，下水道是被设计用来排干古罗马公共集会以及广场上的沼泽湿地用的。罗马人一直都在寻求办法来使疾病发生的几率下降，当时有学者提出，在沼泽之地建下水道，使得与河流相连，把沼泽的细菌与微生物冲走的同时，如果洪水泛滥涨水之时，河水可以倒灌在沼泽，使它成为湖泊，然后湖水可以引入到台伯河，这样不仅减轻了沼泽与湿地的毒害，又将沼泽转化成可以使用的安全地带，而下水道则成为了这转换毒害的转化。 换去。除了下水道，还有屹立千年不倒的罗马水道桥。古罗马人将遥远的水源直接用水桥引入城内，不但可以饮水，还可以行船，并且桥的角度要计算得非常精密，因为当时没有水泵，所以一定要靠倾斜角度来引水入城。在城内每户人家200米内一定可以找到取水的地方，这就是古罗马人在水利工程上面的智慧。那今天就先到这里啦，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点赞还有分享，还有记得订阅我的频道，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铃铛。那我们下期见吧，拜拜。